坚持都还在，失去了最初的痛快，是什么让人分开，是什么值得崇拜，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。 但就在这一秒，静止在时空里，拯救了我的心，拯救了我的你。我再也不愿面对离别。Kelly， 我愿意付出一起拥抱你。Kelly，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。分的我，明也不白，但就在这一刻，你震动我的心，赋予了我生命，也赋予我能力。我再也不愿接受。帮你安全感 是我对结局总有些不甘。一个人的晚餐，省去一半的麻烦，如果回忆是一种借贷，早被我挥霍完。无意间的波澜与旧无关，太过执着于遗忘，也忘了有坚

经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烦忧，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脸，我愿变做你到处任你悠游，嫁入流水换成我也要是清流水，我也不回头。假如流水能回头，请你带我走。假如流水能

眼里却点点泪花。 Show.